国童书博览会。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别动。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See who it is. Hello? May I have a word with Mr. Benedict? It's for you. Who the hell is this? The man who's robbing you.5 minutes from now, the guys in the vault will deposit 6 bags into the vault elevator. 1 minute after that, the elevator will rise to your cages. 3 of your guards will pick up the bags and carry them out into the casino. Now, if they take more than 20 seconds to reach the casino floor, or there's any indication the switch has been made, they'll put the money in the bags and the money in the vault. 欢迎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雨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带着电影原声对白的旋律，出自于电影《十一罗汉》。这部影片呢，从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这是一部群戏电影啊。它没有绝对的主角，多线叙事，每一个配角都是一条叙事的线路。所以呢，这十一罗汉十一个人的神偷故事都充满了戏剧性。而随后的十二罗汉把故事呢设定在了罗马，加入了几名欧洲演员的面孔，也多了意大利语的插曲。 Oggi quasi certamente sto sbagliando su di te, ma una volta in più che cosa può cambiare nella vita mia? Accettare questo strano appuntamento è stata una pazzia. Sono triste tra la gente.Passando accanto, ma la nostalgia di rivedere te è forte più del pianto. Questo sole accende sul mio volto un segno di speranza. Sto aspettando quando a un tratto ti vedrò spuntare in lontananza. 十一罗汉和十二罗汉之后，在原本的故事背景之下，又重新演了一个十三罗汉，同样的神偷主题的故事，又多了一个新的主演。 描写团队的故事呢，总是比独行侠的故事更加的有趣，也更加的有戏剧化。同时呢，群戏真的是特别的考验演技。下面的这首插曲来自弗兰克·辛屈纳的《这座城》。 This town is a lonely town, not the only town like this town. This town is a make you town.This town is a quiet town for a riot town like this town. This town is a love you town and a shove you town and push you. 我想买了 SUV， 要大，五座或七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有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八9.88万起全部搞定，购车还享五重礼遇，试驾有更多惊喜，详询当地经销商。 奇瑞汽车，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袋鼠猴， 巨大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7月21日相约北京博瑞祥云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下面的这首原声来自女版十一罗汉《瞒天过海》《美人计》当中的插曲，由丹尼尔·彭伯顿创作。这个故事呢，是十一罗汉的重启系列，全部是女主角的阵容。上个月刚刚在美国市场上映，评价也是不错的。下面两首歌曲来自电影《敢死队一》和《敢死队二》，这个系列也是多线叙事的电影，而且呢是一系列非常精彩的动作片。两首歌曲分别是《老男人》和《加入我》。 So much more. Live alone in a paradise that makes me think of two. Love lost such a cause. Give me things that don't get lost. Like a coin that won't get tossed. Rolling home to you.Lullabies, look in your eyes. Run around the same old town. Doesn't mean that much to me, to mean that much to you. I've been first and last. Look at how the time goes past. But I'm all alone at last. Rolling home to you. Something that's real. I tried to sell my soul last night. Funny, you wouldn't even take a bite. 失的不止我自己，破碎的亲密更美丽，侥幸在珍惜，孤单没维系才默契，沉默像嗜血的禁忌，心动到冷淡已说破，舍不得失落，没有谁会是唯一，说来离奇，不必可惜，都这样而已，没有人需要质疑，和爱倒数里呼唤回忆，又在淡忘里相遇。 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百字情书喜从天降。8月17日七夕节当天，我们将会全程见证你们的爱情纪念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在 H5 页面写下你们的爱情故事。8月17日，音乐与故事陪你们在一起。 Yes, I do。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这些数字太让人心动，现在购买某某全新 XC60 享3年保险补贴，至多2年零利率和18000元置换补贴，更有 T8 一驱混动，100公里加速5.3秒，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尽享生活的美好，奥迪 A6L 一创豪华 C 级行政轿车，搭载插电式混动科技，将传统引擎和电动机完美结合，纯电模式下零排放，满足您的灵活出行需求，匹配多种动力选项，尽享驾驶之趣，更有直降8.5万元，即刻驾驭美好。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冠军尘埃落地，我的战斗能量也。 7月16日至7月29日，阿迪达斯部分商品5折起， 5折起， 满格狂欢能量， 酷爽夏日激情。 具体优惠信息请至阿迪各大门店。 阿联酋航空欧美留学生优惠，票价由人民币3448元起，更享高达45公斤的行李托运限额，立即预定，详情请登录官网或与各大旅行社查询。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国移动推出畅享不限量套餐了，全国流量随意用，多种方案随心选。 58元及以上畅享套餐用户，前3个月可以免费升级，不限量哦。详询10086。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 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有全市性雷阵雨，西部、北部局地可能有暴雨，应注意防范，外出关好门窗，带上雨具。继续提醒市民朋友，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另外，今天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非常闷热，长时间户外活动容易中暑，应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午后西部、北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Jenny， 看你最近状态不错，怎么保养的？ 吃燕窝呀，对女人特别好。 你这么忙还有时间炖燕窝啊？ 哦，对了吧，我吃的是小鲜炖鲜炖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一周配送一次，每次3瓶，保证每瓶燕窝都是新鲜的。 这个很方便呀，我也要立刻保养起来。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别了。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回到月影流声，我是于月。今天呢，跟你聊的就是多线叙事的影片，也就是群戏电影。其实这种电影啊，在华语影坛当中也是有的，比如说1992年的香港电影《家有喜事》，当时呢，这是香港第一部全明星阵容的贺岁片，没有想到上映之后呢，成为了香港喜剧电影的代表作之一。电影当中蒋志光创作的《相逢何必曾相识》，后来也成为了这个系列喜剧当中的经典配乐。 我信爱，同样信会失去爱。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识相爱相怀疑，离离合合我已觉讨厌，只想爱得自世上痴心女子有几个？相知相处相拖欠，缘缘分分我已觉无聊，不想爱得随便。同是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痛到相痛恨，也许不必知道。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又再又再考虑，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意。

冠道销量突破10万，豪华舒适的驾乘享受，让你一路颜值与实力并存。即日起至8月31号购买冠道，可享最高1年零利率，最高7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轰的。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卡森88480088。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Jenny， 看你最近状态不错，怎么保养的？ 吃燕窝呀，对女人特别好。 你这么忙，还有时间炖燕窝啊？ 哦，对了吧，我吃的是小鲜炖鲜炖燕窝。当天先炖，冷鲜配送，一周配送一次，每次3瓶，保证每瓶燕窝都是新鲜的。 这个很方便呀，我也要立刻保养起来。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说到多线叙事的电影，有一部英国电影我是非常推荐的，这是一部合家欢的电影，叫做《真爱至上》。电影主要讲述了10个爱情故事串成的喜剧杂烩，由英国影坛的代表人物们荟萃出演。影片的原声大碟也是非常精彩，下面这首歌《有时候》就是电影的插曲之一。 You say that I'm hurting you. We try so hard not to fight, but sometimes we cross the line. Then I wanna leave, but you won't let me. We have our highs and lows, just like everybody. Doesn't mean that we walk away. We work through our mistakes. Sometimes I love you.Sometimes I don't. That I never, ever, never want to let you go. The road's not easy, but feeling strong. It's the little things that keep me holding on. We're both guilty of mistakes, though you really take the blame.All you put me through, sometimes I hate you. But it's not mistakes in life you make, it's the good you do along the way, the dues you pay. We have our highs and lows, something everybody knows. Doesn't mean they run away, we work through our mistakes. Sometimes I Sometimes I don't, but I never, ever, never want to let you go. The road's not easy, but the feeling's strong. It's the little things that keep me holding on. Oh, of all the crazy things in life that's me, it's you and me.Come so far, sometimes I can't believe that I wouldn't change a thing. Sometimes I love you, sometimes I don't. But I never, ever, never want to let you go. The road's not even, but the feeling's strong. It's the little things that keep.They're holding on. Sometimes I love you. Sometimes I don't. But I never, ever, never want to let you go. The road's not easy, but the feeling's strong. It's the little things that keep me holding on.It's the little things that keep me holding on. 上面我们听到的田馥甄演唱的《我的爱》是电影《爱》的插曲。这部电影曾经入围过第62届柏林电影节，同样是一部爱情轻喜剧。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听到的是电影《全程热恋》当中的插曲《热辣辣》，由电影的主演之一张学友演唱。这部电影讲述了炎热夏季的六个爱情故事，那放到现在来听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合适的。 凯瑞姐，都说怀孕吃燕窝对孕妇和宝宝好，但不知道买什么燕窝靠谱。 推荐你买小仙炖鲜炖燕窝，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今天下单明天就收到了。 哇，这个量够足还新鲜，我就去下单。 吃鲜炖燕窝找小仙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仙炖，仙女的仙哦。 伴随着这首热辣辣，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俗称江湖的头壳，像个太阳单独我，热辣辣又赤裸裸，就怕被你戳破。我蚂蚁温着热锅，靠着脚跳探戈，也比不上我热得太过火。拿到掉渣的头壳，冒泡沫，半身不熟又脆弱，不知所措的我。请向我滚烫的这个想你的我，嘿嘿 ，Come on， 嘿 ，Come on， 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都是节气热的。 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 蓝精灵来乐多港了，7月28日蓝精灵60周年世界巡回展安家乐多港奇幻乐园梦世界露营火热招募中，和蓝精灵一起嗨翻生日趴，点亮你的童心。招募电话5750-5288，5750-5288。 旅游怎样更划算？提前半年订票，上网找遍攻略，不如赶紧去雪佛兰 4S 店把新车轻松开回家。8月31日前，雪佛兰全系夏日特惠，超低首付带走十足好车，省下一次旅游开销，给家人 N 次自驾游。屏幕上找不到的旅游攻略，雪佛兰带你一起去搜索，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北京国美邀你一起庆生啦！7月20号到8月8号，北京国美32周年庆典盛大开幕，生活家电以旧换新，空调买硅机送挂机，大牌云集5折开抢。7月20号福利专场，32载聚会京城，尽在北京国美。 罐头销量突破10万，豪华舒适的驾乘享受，上你一路。